汉书卷二十一上，律历志第一上。余书曰：乃同律度量衡，所以其远近利民信也。自伏羲画八卦，由数起，至黄帝尧舜而大备，三代击鼓，法度张焉。周衰官师，孔子臣后王之法，曰：今权量审法度，修废官，举义民，四方之政行矣。汉兴，北平侯张苍守律历事。孝武帝时，越官考证，至元始中，王莽秉政，欲要名誉，整天下通知中律者百余人，使西河刘歆等点领条奏，言之罪详，故删其伪词，取正义著于篇。一曰背数，二曰和声，三曰审度，四曰加量，五曰权衡。三五以变，错综其数，积之于古今，效之于器物，合之于心耳，考之于经传，贤得其时，米不协同。数者，一十百千万也，所以算数事物，顺性命之理也。书曰：先其算命，本起于黄钟之数，始于一而三之，三三积之，立十二辰之数，时又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，而五数倍矣。其算法用竹，径一分，长六寸，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孤，为一握，径向前律黄钟之一，而长向昆吕林钟之长，其数以一大眼之数五十，其用四十九，成阳六爻，得周流六虚之象也。夫推力生律至气，归元举方，权重横平，准绳加量，叹气所引，勾身致远，莫不用焉。夺长短者不失毫厘，量多少者不失龟搓，权轻重者不失数累。计于一，谐于十，长于百，大于千，演于万，其法在算术，宣于天下，小学士则，直在太史，西河长之。生者，工商绝职于也，所以作乐者，谐八音，荡涤人之谐意，全其正性，移风易俗也。八音，土曰埙，袍曰笙，皮曰鼓，竹曰管，丝曰弦，石曰磬，金曰钟，木曰柱。五声和，八音谐，而乐成。商之为言章也，物成熟可张夺也，绝处也，物触地而出，待芒角也。宫中也，居中央，唱四方，唱使失声，为四声纲也。止止也，物盛大而繁殖也。语语也，物聚藏与复之也。夫声者，中于宫，处于绝，止于止，张于商，语于语， 故四声为功绩也。邪之五行，则绝为木，五常为人，五事为貌，伤为金，为义，为言，止为火，为理，为事，雨为水，为智，为听，宫为土，为信，为思。以君臣民事物言之，则宫为君，商为臣，爵为民，止为事，与为物，唱和有象，故言君臣为事之体也。五声之本，生于黄钟之律，九寸为弓，或损或益，以定商爵止语，九六相生，阴阳之应也。律十又二，阳六为律，阴六为履。律以统气类物，一曰黄钟，二曰太凑，三曰孤显，四曰蕤宾，五曰夷则，六曰无益。履以履阳宣气，一曰临钟，二曰南履，三曰应钟，四曰大履，五曰家钟，六曰中履，有三统之一焉。其传曰：皇帝之所作也。皇帝使灵轮自大夏之西，昆仑之阴，取竹之蟹骨生，其窍后君者，断两节间而吹之，以为黄钟之功，至十二统以听凤之鸣，其雄名为六，雌名亦六，比黄钟之功，而皆可以生之，是为律本。至至之事，天地之气何以生风？天地之风气正，十二律定。黄钟，黄者钟之色，君之福也。钟者种也，天之钟数五，五为生，生上宫，五生莫大焉。地之钟数六，六为律，律有形有色，色上黄，五色莫盛焉。故阳气失中于黄泉，滋蒙万物，为六气元也。以黄色名元气律者，着宫生也。宫以九畅六，变动不拘，周流六虚，始于子，在十一月。大履，履履也，言音大，履助黄钟宣气而牙物也，位于丑，在十二月。太凑，凑奏也，言阳气大，奏地而达物也，位于寅，在正月。家中，言因家住太凑，宣四方之气而出种物也，位于卯，在二月。孤显，显节也，言阳气喜恶孤节之也，位于辰，在三月。中履，言微阴时起未成，着于其中，履助孤显，宣气其物也，位于巳，在四月。蕤宾，蕤纪也，宾导也，言阳使导阴气，使济养物也，位于五，在五月。临中，临君也，言阴气受任，助蕤宾君主种物，使长大茂盛也，位于未，在六月。 宜则，则法也。因阳气正法度，而使阴气宜当伤之物也。位于身，在七月。南履，南任也。言阴气履住宜则，任成万物也。位于酉，在八月。无益，益厌也。言阳气纠物，而使阴气必剥落之，终而复始，无厌已也。位于虚，在九月。应中，言阴气应无益，该藏万物而杂阳何种也？位于亥，在十月。三同者，天师地化人事之际也。十一月，乾之初九，阳气浮于地下，始柱为一，万物萌动，终于太阴，故黄中为天统，绿长九寸。九者，所以究极中和，为万物源也。亦曰，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。六月，坤之初六，阴气受任于太阳，既养化柔，万物生长，茂之于胃，令种刚强大，故林中为地统，绿长六寸。六者，所以寒阳之师，茂之于六合之内，令刚柔有体也。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。乾之太史，坤作成物。正月，乾之九三，万物替通，足出于淫，人奉而成之，人以养之，亦以行之，令事物各得其理。淫木也，为人，其生商也，为义。故太凑为人统，绿长八寸，像八卦。伏羲氏之所以顺天地，通神明，类万物之情也。立人之道，曰人与义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。后以才成天地之道，辅向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，此三律之谓矣，是为三同。其余三正也，黄中子为天正，林中卫之冲丑为地正，太凑寅为人正。三正正始，是以地正视其始，扭于阳东北丑位。亦曰，东北丧朋，乃中有庆，达应之道也。即黄中为公，则太凑、孤显、临中、南履，皆以正生应，无有忽微。不复与他律为异者，同心一统之意也。非黄中而他律，虽当其月自公者，则其贺应之律有空机忽微，不得其正，此黄中至尊，无与并也。亦曰，三天两地而以数，天之数始于一，终于二十又五，其义既之以三，故至一得三，有二十五分之六，凡二十五至，中天之数得八十一，以天地五位之和，终于十者成之，为八百一十分，应立一统千五百三十九岁之章数。 黄中之实也。由此之意，起十二律之周径。地之数始于二，终于三十，其义计之以两，故至一得二，凡三十至，中地之数得六十，以地中数六乘之，为三百六十份。当机之日，临终之时，仁者祭天顺地，续气成物，统八卦，调八风，理八正，正八节，谐八音，五八义，简八方，披八荒，以终天地之功，故八八六十四。其义即天地之变，以天地五味之和，终于十者成之，为六百四十份，以应六十四卦，太凑之时也。书曰：天公人其待之，天兼地，人则天，故以五味之和成焉。为天为大，为爻则之之象也。地以中数成者，阴道理内，在中馈之象也。三统相通，故黄中、临中、太凑、律长皆全寸，而无余分也。天之中数五，地之中数六，而二者为和，六为虚，五为生，周流于六虚。虚者爻律服阴阳，登降运行，列为十二，而律履合矣。太极元气含三为一，即中也，元始也，行于十二辰，始动于子。三之于丑得三，又三之于寅得九，又三之于卯得二十七，又三之于辰得八十一，又三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，又三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，又三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，又三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，又三之于酉得万九千六百八十三，又三之于戌得五万九千四十九，又三之于亥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。此阴阳合德，气中于子，化生万物者也。故资蒙于子，扭牙于丑，引达于寅，茂卯于卯，震美于辰，以盛于巳，恶不于午，昧爱于未，身兼于身，流熟于酉，必入于戌，该该于亥，出甲于甲，奋札于乙，明丙于丙，大盛于丁，风貌于物，礼记于己，敛耕于耕，悉心于心，怀仁于人，臣魁于鬼。故阴阳之师化，万物之终始，即类履于律履，又经历于日辰，而变化之情可见矣。玉衡标见，天之纲也，日月出辰，星之纪也。纲纪之交，以原始造设，和月用焉。律履唱和，以欲声成化，歌奏用焉。只顾取象， 然后阴阳万物米布调畅该成，故以成之数寸该之基，如法为一寸，则黄中之长也，三分损一，下生临中，三分临中一一，上生太凑，三分太凑损一，下生南履，三分南履一一，上生孤险，三分孤险损一，下生应中，三分应中一一，上生蕤宾，三分蕤宾损一，下生大吕，三分大吕一一，上生夷则，三分夷则损一，下生家中，三分家中一一，上生无益，三分无益损一，下生中吕，阴阳相生，自黄中始而左旋，八八为五，其法皆用同，直在大月，太常长之。度者，分寸尺丈银也，所以夺长短也。本起黄中之长，以子谷据属中者，一属之广，度之九十分，黄中之长。一为一分，十分为寸，十寸为尺，十尺为丈，十丈为银，而五度神矣。其法用同，高一寸，广二寸，长一丈，而分寸尺丈存焉。用竹为引，高一分，广六分，长十丈，其方法举高广之数，阴阳之象也。分者，自三微而成柱，可分别也。寸者存也，尺者货也，丈者张也，银者信也。夫度者别于分，寸于寸，货于尺，张于丈，信于隐，隐者信天下也，直在内观，庭位长之。量者月葛升斗壶也，所以量多少也。本起于黄中之月，用度数审其容，以子谷据属中者千又二百十其月，以井水准其盖，合月为葛，十葛为升，十升为斗，十斗为壶，而五量加矣。其法用同，方尺而圆其外，旁有挑焉，其上为壶，其下为斗，左耳为升，右耳为葛月，其状似绝，以迷绝路。上三下二，三天两地，圆而寒方，左一右二，阴阳之象也。其圆象归，其重二君，被器物之数，合万又一千五百二十，生重黄中，始于黄中而反复焉，君至气之象也。月者，黄中绿之时也，月微动气而生物也。葛者，葛月之量也，生者登葛之量也，斗者聚生之量也，壶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。夫量者，月于月，合于葛，登于升，聚于斗，角于壶也。直在太仓，大司农长之。恒泉者，恒平也， 权重也。恒所以任权而君务平轻重也，其道如砥，以见准之正，绳之直，左旋见规，右折见矩，其在天也，左助玄机，斟酌见止，以其七正，故曰欲恒。论语曰，立则见其参于前也，在车则见其已于恒也。又曰，其之以礼，此恒在前，居南方之意也。权者，诸两金军旦也，所以称物平施之轻重也，本起于黄钟之重，一月容千二百黍，重十二铢，两支为两，二十四铢为两，十六两为金，三十金为钧，四钧为旦，寸为十八，亦十又八变之象也。五权之治，以义立之，以物均之，其余小大之差，以轻重为宜，圆而环之，令之肉备好者，周旋无端，中而复始，无穷已也。诸者，物由忽微始，至于成柱，可书易也。两者，两黄钟律之重也。二十四铢而成两者，二十四气之象也。金者名也，三百八十四铢，以二篇之爻，阴阳变动之象也。十六两成金者，四十成四方之象也。君者君也，阳失其气，阴化其物，皆得其成就平均也。权与物均，重万一千五百二十铢，当万物之象也。四百八十两者，六旬行八节之象也。三十斤成均者，一月之象也。旦者大也，权之大者也。始于诸，两于两，名于金，均于均，中于旦，物中旦大也。四均为旦者，四十之象也。重百二十斤者，十二月之象也。终于十二辰而复于子，黄钟之象也。千九百二十两者，阴阳之数也。三百八十四爻，五行之象也。四万六千八十铢者，万一千五百二十物，立四时之象也。而岁功成就，五权仅矣。权与物均而生恒，恒运生规，规圆生矩，矩方生绳，绳直生准，准正则平衡而均权矣，是为五则。规者，所以规圆器械，令得其类也。矩者，所以矩方器械，令不失其形也。规矩相虚，阴阳未续，圆方乃成。准者，所以魁平取正也。绳者，上下端直，经纬四通也。准绳连体，恒权合德，百公由焉，以定法事，辅弼直欲，以益天子。诗云：隐士太师，秉国之君。 四方是为，天子是皮，必民不迷。贤有五象，其义一也。以阴阳言之，太阴者北方，北伏也，阳气伏于下，于时为冬，冬中也，物中脏乃可称。水润下，智者谋，谋者众，故为权也。太阳者南方，南任也，阳气任养物，于时为下，下甲也，物甲大乃宣平。火炎上，离者齐，齐者平，故为恒也。少阴者西方，西迁也，阴气迁落物，于时为秋。秋鸠也，物鸠敛乃成熟。金从革改更也，义者成，成者方，故为局也。少阳者东方，冬动也，阳气动物，于时为春。春蠢也，物蠢生乃运动。木曲直，人者生，生者圆，故为归也。中央者阴阳之内，四方之中，经纬通达，乃能端直，于时为四季。土架色繁息，信者成，成者直，故为省也。五则魁物，有轻重圆方平直阴阳之意。四方四时之体，五常五行之象，绝法有品，各顺其方而应其形。直在大行，鸿胪长之。书曰：余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十咏，以出纳五言，汝听。余者地顺也，言以律吕和五声，使之八音和之成乐。七者天地四时，人之时也。顺以歌咏五常之言，听之则顺乎天地，续乎四时，应人伦，本阴阳，原情性，方之以德，感之以乐，莫不同乎一。为圣人，唯能同天下之意，故地顺欲闻之也。今广言群儒，博谋讲道，修明就典，同律审度，加量平衡，均权正准直绳，立于五则，背数合声，以利兆民，真天下于一，同海内之规。凡律度量衡用同者，名自明也，所以同天下，其风俗也。同为物之至精，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，不为风雨曝露改其形。介然有常，有似于是君子之性，是以用同也。用竹为引者，是之宜也。立树之起上矣，篆树专须，命南正仲司天，火正离司地。其后三苗乱德，二官贤废，而润于乖次，孟邹殄灭，社稷失方。尧复育仲离之后，始纂其业，故书曰：乃命羲和， 亲若昊天，立向日月星辰，敬受民时，岁三百又六旬又六日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，允礼百官，众公皆美。其后以受舜曰：兹尔舜，天之历数在尔宫。舜亦以命禹，指周武王访箕子，箕子言大法九章，而武纪名历法，故自殷周皆创业改制，贤政立纪，服色从之，顺其时气，以应天道。三代纪末，五霸之末，史官丧纪，仇人子弟分散，或在夷狄，故其所纪有黄帝、颛顼、夏、殷、周及鲁历，战国扰攘，秦兼天下，魏黄瑕也，亦颇推武圣，而自以为获水德，乃以十月为征，色尚黑。汉兴，仿纲纪大基，术士草创，袭秦征朔，以北平侯张苍言，用颛顼历，比于六历，疏阔中最为微近，然征朔服色未睹其真，而朔会越线，贤望满亏，多非事。至武帝元丰七年，汉兴百二岁矣。太中大夫公孙卿、胡遂、太史令司马迁等言，历纪坏废，以改征朔。是时，御史大夫倪宽名经术，上乃召宽曰：与博士共议，今宜何以为征朔，服色何上？宽与博士次等议，皆曰：帝王必改征朔，亦服色，所以名受命于天也。创业变改，志不相负，推撰序文，则今下时也。臣等文学贬陋，不能明，陛下功胜发愤，昭沛天地，臣愚以为三统之治，后圣负前圣者，二代在前也。今二代之统绝而不续矣，为陛下发圣德，宣考天地四时之极，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治，为万世则。于是乃诏御史曰：乃者有私言，立未定，广言宣问，以考兴度，未能酬也。盖闻古者皇帝和而不死，明察发敛，定清浊其五部，见器物分数，然则上矣。疏缺月迟，朕甚难之，一为以为未能修明，其以七年为元年，遂诏清岁迁与侍郎尊、大典星摄性等，亦造汉历，乃定东西，立轨仪，下漏刻，以锥二十八宿相聚于四方，举中以定会朔分制，禅离贤望，乃以前历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，至于元丰七年，复得燕鹏设提阁之岁。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，日月在建星，太岁在子，以得太初本星度新政。 性等奏不能为算，愿目致力者更造密度，各自增减，以造汉太初立。乃选致力邓平及长乐司马可九泉后移军，侍郎尊给予民间致力者凡二十余人，方士唐都八郡落下红等御焉，都分天部，而红运算转吏，其法以律起吏，曰律容一月积八十一寸，则一日之分也。与长相中，律长九寸，百七十一分而中父，三父而得甲子。夫律阴阳九六，爻象所从出也，故黄中即元气之谓律，律法也，莫不取法焉，与邓平所志同。于是皆观新星度日月行，更以算推，如洪平法。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，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，先借半日，名曰阳历，不借名曰阴历。所谓阳历者，先朔月生，阴历者朔而后月乃生。平曰阳历朔皆先旦月生，以朝诸侯王群臣变，乃赵谦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，罢废由书元者十七家，复使教历律昏明，患者纯于灵渠，复复太初历会朔贤望，皆罪密，日月如合璧，五星如连珠。灵渠奏状，遂用邓平历，以平为太史丞。后二十七年，元凤三年，太史令张寿王上书曰：历者天地之大计，上帝所为，传皇帝调律历，汉元年以来用之，今阴阳不调，宜更历之过也。赵下主历史者先于望人诘问，寿王不服，望人请与智利大司农、忠诚麻光等二十余人，杂后日月会朔贤望，八节二十四气，均教朱利用状，奏可。诏与丞相、御史、大将军、右将军使各一人，杂后上临青台，刻朱历书密，凡十一家。以元凤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，近五年十二月，各有地。寿王刻书远，按汉元年不用皇帝条例，寿王非汉历，逆天道，非所宜言，大不敬。有诏勿和，复后近六年，太初历第一。即墨徐万居、长安徐宇至太初历亦第一。寿王及代诏李信至皇帝条例，刻皆疏阔。又言皇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岁。丞相主保长安善安国、安陵碑玉至中史，言皇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，不与寿王合。寿王又移帝王禄，顺与年岁不合人年。寿王言 画意为天子戴羽，骊山女亦为天子，在殷周间皆不合经术。寿王立乃太史官殷立也，寿王违曰安得五家立，又妄言太初立亏四分日之三，去小于705分，以故阴阳不调，谓之乱世。和寿王立800担，古之大夫福如一送不祥之词，作妖言欲乱制度，不道，奏可。寿王后客，必3年下，终不服，再何死？更斥勿和，遂不更言，诽谤亦甚，竟以下吏。故吏本之厌于天，自汉历初起，仅元凤6年，36岁，而是非坚定。至孝成事，刘向总6吏列是非，作5纪论。向子欣究其微妙，作3统历及谱，以说春秋，推法密要，故述焉。夫立春秋者，天时也，列人事而因以天时。传曰：民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所谓命也。是故有礼义动作威仪之责，以定命也。能者养之以福，不能者败以取祸。故列12宫，242年之事，以阴阳之中治其理。故春为阳中，万物以生；秋为阴中，万物以成。是以事举其中，理取其和。历数以润正天地之中，以作事后生，皆所以定命也。亦金火相隔之卦曰：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又曰：智力明时，所以合人道也。周道既衰，幽王既丧，天子不能班朔，鲁力不正，以润于一之岁为部首。故春秋次11月以亥朔，日有食之。于是臣在身，而私利以为在见虚，史书见亥。哀12年，亦以见身流火之月为见亥，而怪蛰虫之不服也。自文公闰月不固朔，至此100余年，莫能正历数。故子贡欲去其细阳，孔子爱其礼，而著其法于春秋。经曰：冬10月朔，日有食之。传曰：不书日，观师之也。天子有日观，诸侯有日御。日观居清以抵日，礼也。日御不失日，以受百官于朝，言故朔也。原典历史曰元，传曰：元善之长也，供养3德为善。又曰：元体之长也，合3体而为之元，故曰元。于春3月，每月书王，元之3统也。3统合于一元，故因元一而9三之以为法，10一三之以为十。 时如法得一。黄中出九，绿之首，阳之变也。因而六之，以九为法，得临中出六。吕之首，阴之变也。皆三天两地之法也。上生六而备之，下生六而损之，皆以九为法。九六，阴阳夫妇子母之道也。律娶妻而吕生子，天地之情也。六律六吕而十二辰立矣，五生清浊而十日行矣。传曰：天六地五，数之常也。天有六气，降生五味。夫五六者，天地之中和，而民所受以生也。故日有六甲，辰有五子，十一而天地之道毕，言中而复始，太极中央元气，故为黄中，其时一月，以其长自成，故八十一为日法，所以生权衡度量，礼乐之所由出也。经元一以同始，亦太极之首也。春秋二以木岁，亦两仪之中也。余春每月书亡，亦三极之同也。于四时虽无事，必书十月，亦四象之节也。十月以见分，至起避之分，亦八卦之位也。象是成败，亦吉凶之效也。朝聘会盟，亦大业之本也。故一语春秋，天人之道也。传曰：归象也，是数也。物生而后有象，象而后有资，资而后有数。是故原始有象一也，春秋二也，三统三也，四时四也。合而为十，成五体。以五成十，大眼之数也，而道具其一，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，故师以为数。以象两两之，又以象三三之，又以象四四之，又归其象润十九，即所具一加之，因以再乐两之，是为月法之时。如日法得一，则一月之日数也，而三辰之会交矣，是以能生吉凶。故亦曰：天一第二，天三第四，天五第六，天七第八，天九第十，天数五，地数五，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。天数二十又五，地数三十，凡天地之数五十又五，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。并中数为十九，一穷则变，故为润法。三天九，两地十，是为会数。三天数二十五，两地数三十，是为朔望之会。以会数成之，则周于朔旦冬至，是为会月。九会而复元，黄中初九之数也。经于四时，虽无事，必书十月。时所以记起避也， 月所以计分至也，起闭者节也，分至者终也，节不必在其月，故时钟必在正数之月。故传曰：先王之正时也，履端于始，举正于中，归于于中。履端于始，序则不迁，举正于中，民则不惑，归于于中，事则不备。此圣王之重润也，以五味成会数，以朔旦冬至，是为章月。四分月法，以其一成章月，是为中法。三润法为周至，以成月法，以简中法而约之，则七乐之数为一月之润法，其余七分，此中朔相求之数也。朔不得中，是谓润月。言阴阳虽交，不得中不生，故日法成润法，是为统岁，三统是为元岁。元岁之润，阴阳灾，三统润法。亦九恶曰：初入元百六，阳九，次374，阴九，次480，阳九，次720，阴七，次720，阳七，次600，阴五，次600，阳五，次480，阴三，次480，阳三，凡4617，与一元中。经岁4560，灾岁57。是以春秋曰：举正于中。又曰：润月不固朔，非礼也。润以正时，时以作事，事以后生，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。不固润朔，弃时正也，何以为民？故善昔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，日南至，公祭是朔，遂登观台以望，而书礼也。凡分至起毕，必书云物，为备故也。至昭20年二月己丑，日南至，湿润，至在非其月。子慎往分气而扶正，不履端于时也，故传不曰冬至，而曰日南至，即于牵牛之初。日中之时影最长，以此知其难至也。斗纲之端连贯营势，织女之计指牵牛之初，以计日月，故曰星计。五星起其初，日月起其中，凡12次。日至其初为节，至其中斗尽下为12辰，视其见而知其次，故曰至理上物，不过12，天之大数也。经曰春王正月，传曰周正月火出，余夏为3月，商为4月，周为5月，夏数得天，得40之正也。三代各具一统，名三统长河，而迭为首，登将三统之首，周桓五行之道也。 故三五相包而生，天统之政，始施于子办。日蒙色赤，地统受之于丑出，日照化而黄，至丑半，日牙化而白。人统受之于寅出，日孽成而黑，至寅半，日生而成青。天师赋于子，地化自丑必于臣，人生自寅成于身。故历数三统，天以甲子，地以甲辰，人以甲申。孟仲季迭用事为统首，三微之统既著，而五行自清始，其序亦如之。五行与三统相错，传曰：天有三辰，地有五行，然则三统五星可知也。亦曰：三五以变，错综其数，通其变，遂成天下之文，及其数，遂定天下之象。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，而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，其余人黄极统三德五事，故三辰之合于三统也，日合于天统，月合于地统，斗合于人统，五星之合于五行，水合于辰星，火合于荧惑，金合于太白，木合于岁星，土合于震星，三辰五星而相经纬也。天以一生水，地以二生火，天以三生木，地以四生金，天以五生土，五盛相成，以生小周，以成乾坤之策，而成大周。阴阳比类，交错相成，故九六之变登降于六体，三微而成柱，三柱而成象，二象十又八变而成卦，四营而成易，为七十二。参三同两，四时相成之数也。三之则得乾之策，两之则得坤之策，以阳九九之为六百四十八，以阴六六之为四百三十二，凡一千八十，阴阳各一卦之微算策也。八之为八千六百四十，而八卦小成，隐而深之，又八之为六万九千一百二十，天地在之为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，然后大成。五星会中，触类而长之，以成张岁，为二百六十二万六千五百六十，而与日月会。三会为七百八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，而与三统会。三统二千三百六十三万九千四十，而复于太极上元。九章岁而六之为法，太极上元为十，十如法得一，阴阳各万一千五百二十，当万物气体之数，天下之能事必矣。